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48章，我真系万万冇谂到欧阳轩会失晒理智，喺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突然之间啊成个扑起。一下子就再用豆腐嚟压咗喺地上边，粒子弹系咁插住我嘅手臂就飞咗过去，竟然打到落诗仙嘅身上，最后就碌咗落地面。未等我做出反应，欧阳轩又对住我同个豆腐准备再次射击啦。今次因为我哋已经趴咗喺地上边，反应真系唔系太快，我哋真系避无可避。就喺情急之下，我突然间啊叫咗一句：杀咗佢！我只是觉得眼前的身体一晃，紧接住就是砰砰的两声枪响，但是就没打到落我和豆腐的身上。原来诗仙竟然已经移动到了我们的前边，这一两枪就打到落去诗仙的身上边，毫发无损。而下一秒，诗仙猛然地捻住了欧阳轩手里面的枪，我只听见咔嚓一声，整支枪就已经被他捻到扁晒。好似就系喺呢阵时，欧阳轩先反应过嚟，大叫住后退。然而而家诗仙两只手上边嗰啲指甲已经暴涨飙晒出嚟，下一秒钟就要去攞佢条命。讲实话，求先我系由于命悬一线，所以先动咗杀机。呢阵时系真系唔能够将佢置于死地嘅。于是我即刻喝佢停手。谢天谢地，诗仙仲系算俾几分面我，佢嗰隻已经伸到落去欧阳轩胸口嘅手就停咗落嚟。我就扶住豆腐企咗起身，手臂上边一阵火辣辣咁痛。豆腐受嘅打击比较大，成个人都有啲痴痴呆呆咁。呢阵时我都冇得闲理佢，行到欧阳轩嘅前边，睇住佢惊恐嘅神色，我冷冷咁讲。你应该庆幸那粒子弹没打到他，不是的话我就等你试下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滋味。他在这阵时的嘴唇震了两下，突然之间揞住块面又是喊起上来，跟住头都不灵地走了去了，身影很快就没入了黑暗里面的胡杨林。我皱了一皱眉想去追，但是我的体能就不得。在紧张过后，身上边嗰啲伤呢就痛到不得了，喐一喐就觉得好难忍。终于我就不得不原地咁喺度喘住气。豆腐一见到我咁，即刻讲：我去追佢。我讲：你够胆？佢又睇到我一眼，讲：佢身上冇枪，我唔会有事噶。老陈，你放心啦，我已经谂开咗噶啦。但系唔管出于咩原因，我都唔能够放住佢一个姑娘唔理噶。讲完他就拿起一支枪就追了上去了。我没办法阻止，就只能够坐在原地那里扯着粗气。没几耐，专睡他们几个人都相继地醒返过来，问我到底是什么回事。我就将头先发生的事讲了一次，专睡的神色就沉了下来，讲如果他出了事，我这边很难搞的。我岌了下头，甚至到欧阳轩如果真的出了事的话，国家肯定就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们两边必烂块面，对于专税来讲真是一个大损失。我说小豆已经追了上去，有诗仙在这里，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差池的。接下来你想着怎么呢？专税叹了啖气，觉得就很疲累。他又说看来这条线索是断了了。巴图呢就喺度用手势咁比划住，好似係想同我哋讲啲乜嘢咁。但係欧阳轩又唔喺度，我哋言语不通，根本上就冇办法交流。其余三个嘅都系专税嘅手下，对于专税嘅话自然就唔会有啲咩意见㗎啦。佢哋岌咗岌头，一副听命行事嘅样。我睇咗一睇大家身上嘅伤，我就讲而家我哋嘅伤势太重。好在呢啲伤药仲算充足，不过家下真係唔適宜喺呢个炎热嘅环境里面跋涉嘅，只能够先等两日。中公就讲咁至少要等到伤口结焦先再讲啦。咁亦就係讲我哋至少要有四日嘅恢复期先得。好彩而家装备充足，伤口呢亦都係咬伤， 冇话要需要缝合性嘅伤口，呢个都系算不幸中嘅大幸啦。我睇一睇手表，已经系凌晨3点钟。由于喺呢个胡杨林里边，所以根本担高头啊睇唔到大漠嘅月色嘅。林子里边唯一嘅光源就系跳动嘅篝火，离篝火4米远嘅地方就系有一啲黄腐嘅尸体。已经等咗约莫1个几钟啦，豆腐仲未翻嚟，我有啲坐唔住啦。但系身体嘅状况等我冇办法进行更加多嘅举动。中公啊安慰我讲，佢冇受伤，身边仲有个犀利嘅丝线，唔会出咩事嘅。林子里边啊太黑，估计真系唔好揾人嘅，所以啊耽搁咗啲时间啦。张文啊跟住讲， 系啊，陈兄弟，你又唔使太担心嘅。我啊觉得佢身边只要有嗰个咁嘅丝线喺度咧，就唔会出啲咩问题嘅。 我听完亦都只能够继续等啦。时间一转眼过咗2个钟头，豆腐仲未出现喎。我脑海里边已经冒出咗各种不祥嘅预测。正当我打算唔理一切要去查睇下嘅时候，喺林里边突然间传嚟咗一个急速嘅喘气声，跟住就系嗰啲滴滴答答嘅脚步声，然之后就睇到豆腐嘅身影啊越嚟越近，最终就嚟到咗原地。只见佢身上呢就孭住嗰个晕咗过去嘅欧阳圈，旁边仲跟住丝仙，全身都狼狈不堪，头上边全部都系树叶。我松咗口气讲：，哇，3个钟头咯噃，仔都能够生得出啦，你点解而家先翻嚟噶？豆腐啊，将欧阳圈啊放埋一边，随即系一个啰柚蹬咗落个地上边，拧一拧头，扯咗大气咁讲：， 生仔，我话俾你听啊，如果将呢段时间比喻系生仔嘅话，咁我绝对系难产啊！ 转瑞就摸咗摸欧阳圈嘅脉搏，挖开佢嘅眼皮睇咗一下，跟住就问阿豆腐究竟系咩回事。豆腐讲：佢咧应该系吓晕咗，唉，唔好讲啦，我都就快被吓死啊！我见到豆腐啊冇咩伤，唔似话遭遇到咩危险啊！一时之间我都有啲懵啦。我讲：吓死！你哋到底遇到咗乜嘢啊？豆腐咧就先系饮咗2啖水，跟住佢哋指住丝仙讲： 唉，唔好提啊，佢就快激死我啊！10足10嗰啲咁嘅过咗期嘅遥控器，一时冇电，一时有电，我差啲啊翻唔到嚟添啊！ 跟住豆腐就讲起咗佢哋3个钟头嘅经历啦。喺当时，欧阳圈嘅情绪啊失控，就喺呢个黑蒙蒙一片嘅胡杨林里边啊狂奔，跌跌撞撞唔使讲啦，亦更加唔使话要睇路啦。豆腐咧就攞住个手电筒啊追上去，顺住欧阳圈嘅脚印啊系咁追。原先咧豆腐系个男人，应该跑得咧就比女人快嘅，但系咧人咧就系好难讲得清楚嘅动物吓。比如欧阳圈，好似佢而家咁豁出去嘅嗰啲咁嘅速度咧，就真系非常之惊人。豆腐一时之间啊真系追唔上啊！一怒之下，欧阳圈就喺个林子里边乱鬼咁跑。豆腐跟住佢的脚印速度就落咗落嚟，冇几耐佢亦都唔知跑到咗咩地方。就喺呢个时候，佢喺度前边趴住一个人影喺个地上边喊：咦，咁呢个咪就係欧阳圈啦。豆腐行上去，心情複雜咁讲： 哎呀，欧阳小姐，你呀唔好喊啦，我哋返去啦，好唔好啊？ 你烂啊！ 欧阳圈執起一把沙就向豆腐嘅面上边一揈。豆腐即时啲沙就入晒眼，亦都跟住眼泪汪汪啦。欧阳圈一睇到佢呢副咁嘅缩窒样，喊得更加犀利。 你呀、算个乜嘢嘢啫？全世界嘅男人死晒，我都唔会睇伤你。我话俾你听啊，就算本小姐毁咗容，亦都睇唔上你噶。走啦你！ 豆腐心里边就好难受，佢睇住佢喊，等佢喊得差唔多啦，声音慢慢微弱嘅时候。佢又讲： 唉，而家啲医学啊咁发达，呢啲疤痕啊肯定可以除掉嘅。再讲啊，我觉得你女仔最重要嘅唔系外貌，我之前鍾意嘅亦都唔系你嘅外貌。我啊觉得你啊几可爱、热情，讲话呢就直来直去，我啊最鍾意嘅啦。 我个人呢蠢蠢地好容易被呃的。如果那些姑娘同我讲话的时候喜欢兜圈子，我真是不明得过来的吧。欧阳轩就捽一捽眼泪，好像镇静了一点。他又讲， 就算啊，你这样讲我都不会喜欢你的，我喜欢的是尊大哥。 豆腐勾勾头苦笑地讲， 其实我知道尊帅比我犀利好多，我呢就冇讲话要等你喜欢我。放心啦，返咗去之后我哋就諗办法将呢啲伤痕去咗。听讲韩国嗰边搞呢啲嘢几劲㗎，去韩国做尊帅一定会好喜欢你㗎。 欧阳轩呢就窒咗一窒，最后佢又暗暗沉沉咁讲， 傻佬一个。 一路讲呢他们一路抹住眼泪，豆腐看到机会来了就即刻将他扶起来，两个人就已经沉默不语，准备行回转头。怎知道一拧转头，欧阳轩猛然大叫了一声，跟着两只眼都瞪到直晒，整个人就晕了过去，明显是吓晕了。他到底看到什么呢？豆腐在那阵时因为是扶住他，所以手电筒的角度打偏了，微微的向上。这一阵时他一转身，猛然看到在前边树冠上挂住一具黑蒙蒙的干尸，随着这个夜风荡来荡去，两个黑黑的眼窝直直地对住豆腐他们两个，都不知道他究竟这样看着他们两个几耐。用豆腐的话来讲，如果当时他是身边是我的话，他肯定不讲什么就直接晕过去。但是在那一刻，就是在心脏因为受惊几乎要崩溃的那一刻，豆腐想到自己身边是一个晕过去的女人，他只能够自己和自己做心理建设了。 不能够晕啊，不能够晕啊，唉，是一具挂在树上边的干尸啫，豆爷爷仲似都见得多啦。 咁一嚟佢就真係撑住咗。嗰具干尸亦都唔知道係俾咩挂到树上边嘅。佢啲手脚就跟住荡嚟荡去。豆腐手入边嘅灯光一转，先猛然发现原来周围嘅干尸唔单止一具。附近嘅树冠上边基本上就挂满咗各种各样嘅尸体。有人嘅，有狼嘅，有秃鹰，有蛇蜥，仲有骆驼。呢啲咁嘅嘢早就已经风干咗㗎喇，喺灯光嘅照射之下，唔好讲真係到底几恐怖啦。呢度点解会挂住咁多嘅干尸嘅？ 唉，唔理呀，仲係走佬先啦。 听到呢度万事通就讲啦， 喺树上边挂住嗰啲尸体，呢啲地方又係王府嘅，佢哋有风干储存食物嘅习惯，你哋去嗰笪地方八成八都是他们收藏食物的地方。 豆腐说，这个绝对不是说什么收藏食物这么简单。我还没说完，你不要打断我。